上次嗰只太大隻啦，呢只啱啱好啦。 我咧係用禾杆草煙燻腊肉，嗰啲肉又香又脆。 你知唔知啊？如果俾佢啊影響到個胎大吉利是啦， 門口狗頭耷耷似咩樣啊？你要告就即管告，我報應都未驚啊，我驚你報警。 生命嚟噶，馬拉高對你咁好，你唔可以咁樣背叛佢噶。 嗰啲阿王啊，成日都周圍咬人噶，你哋啊唔可以有狗性冇人性先得噶。 睇嘅 边有流浪 狗咁 靓 仔啊！ 吓，俾埋你啦！ 你唔好系咪都熟啦？一年3000多隻狗，你救得几多咧？ 你哋捉少啲，我哋咪熟少啲咯。 嗱，找埋条数先。之前手术费一平，住咗14日，我当你5嚿水一日，成为7000。 你知唔知揾个兽医出诊天价嚟噶？ 你收得贵啫。 你哋啊，千祈唔好扬出去，俾人知道我喺出边帮你哋医狗。如果咪又俾啲道德有贼，又话地方冇消毒，灯光唔够，你明啦。 我咧想领养呢只， 我呢只啊系纯天然狗粮嚟噶， 系冇人工防腐剂，仲用新鲜嘅纯肉整噶。 即刻咬佢全家咩？要养就唔好打，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大力都唔好弃养啦，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我哋都有躲噶，无合啊，我哋系唔会不明不白咁俾只狗你嘅。 喂 ，hello， 欢迎收睇星期六晚达人在线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是、都系我哋，其实我哋咁样叫 full team 上阵噶啦。点解咁都叫 full team 咧？因为彩玲有句同冇句系冇咩分别嘅，基本上佢都系碌角咁样嘅啫。咁今日咧，即系当然啦，系冇点解都系叫 full team 咧？因为我哋少咗一个女仔，多翻个靓女嚟顶替佢个位置， 系 中强。 冇錯啦， 通常都係咁樣。 我咧就人都識嘅啦，唔使我介紹啦啩，係咪？ 係啦，咁都要講講啦，高 Sir 就係著名網台主持 係好著名嘅， 好著名嘅係啦，邊個唔識佢係啦？打啰有幾下咁啊？另外隔離嗰位啦，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叫 Ruby。 係啊 ，Ruby 係嗱嘅未介紹 Ruby 之前咧，咁我覺得咧就即係都講翻少少。呢、這個禮拜發生嘅嘢俾大家知啦，咁其實我哋真係都幾精彩嘅，咁先講啱啱翻嚟啦，其實我哋見完啦，尋晚先見完嘅啫嘛，我哋係咩事咧？就係話説咧，咁就去咗馬來西亞啦，咁啊高 Sir 即係高 Sir 而家你大家都知噶啦，勁抽啦，師傅啦，又茅山啦，又成啦咁樣啦，係巴閉啦咁樣，咁就即係我又俾佢，即係我又啱啱又。即係個人又有少少失意啊，又悶悶地啊，咁啊，即係佢同我傾兩句，我又俾佢導咗過去去下旅行咁樣啊。咁點知咧喺個旅行裏邊咧都發現到即係有啲得意嘅嘢嘅。咁我覺得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除咗呢件事之外咧，等間會講噶啦。咁啊 ，Ruby 係我哋其中一個團友嚟嘅。咁亦都係之前嘅高 Sir 喺上一集定再上一集講過噶啦，有位即係有位小姐咧撞鬼嘅故事嘅，咁其實我都唔係好記得大概嘅內容，但係今日咧就佢都請咗佢上嚟啦，咁啊現身去説法下啦，同埋即係都喺今次嗰、那個呢、這個靈異旅行團裏邊咧有啲體驗，咁可以大家都即係聽一下啦，因為其實咁嘅坊間咧就有好多真係師傅啦。咁啊，都主流電視台好啦，咁啲我哋呢啲非主流電台亦都好啦，咁都有好多好多泛濫到不得了嘅，即係嘅呢啲資訊存在嘅。咁我其實本身咧係抱住中，即係一個叫做係中立啲嘅角色去睇成件事啦。我諗你哋觀眾或者係甚至乎有啲叫做係無神論者都會容易接受啲嗰件事嘅，即係我會用神奇嚟形容啦。係啦，但係即係我又唔會話去到領到去你要你唔信我你就係唔啱咁樣嗰啲，我又唔想咁樣啦。係啦，我哋慢慢教導你 ，OK， 慢慢嚟。好啦，咁啊 呢件事大家會講噶啦，呢今日嘅主題都係呢啲啦嚇。咁另外咧，第二件事咧就係、是、磨合啦。嗱，我日日都會講磨合嘅。上一個禮拜就歐卓文嚟咗啦，好開心啦，傾得好滿足啦。OK， 咁啊，發生咩事呢？就話說咧，咁啊，我就臨危受命啦，就聽到我知道下個禮拜六日咧有兩場嘅磨合嘅優先場啦，咁啊，基本上咧就其實我已經一半嚟講就脱離咗我嘅手去控制啊，或者去 marketing 啊各樣嘅啦，因為我自己身體問題啦，同埋自己有業務繁忙啦，咁但係咧知道咧可能即係有啲後勤嘅同事或者。即始終個仔係我生出嚟嘅，即係佢啲公書教學嗰樣，雖然批綜援俾我嗰個就唔係我啲錢唔係我自己嘅，咁但係都孤物論我都係攞你啲綜援嚟湊大佢啦 ，OK？ 咁我都有感情嘅，咁就係喺眼見住睇住個仔都就嚟死啦， 冇死， 有可能幾日係咪先？幾日即係你即係搞得嗰只幾張飛咁樣，咁點搞咧咁樣？咁我就同有關方面就通咗個電話啦。咁冇話有啲咩特別優厚嘅待遇同埋報酬，唔係冇講呢啲嘅，純粹就係即係我覺得自己如果對磨合呢件事咧，我一個人可以對抗一支軍隊嘅啦，基本上係啦。咁啊因為跟開我嘅朋友咧，都會知道磨合唔係一朝一夕出嚟噶啦。都有好多嘅故事嘅枝節啊，咁樣啊，咁大家係其實追住我就等於追住呢件事嘅故事，呢件事唔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係半年啦一年嘅事情嚟嘅，咁所以阿高 Sir 都係當中其中一個啦，即係都會知道曬內容。 因為我哋拍呢套戲嘅時咧，佢哋好辛苦嘅，凌晨四點鐘。跟住拍到晏晝兩點，連飯都冇得食㗎。 我哋先唔講製作裏面嘅嘢，講緊就算係真係起動啊，拍好曬出嚟，諗住耶完又得啊，都係唔得。係啦，諗住得都係唔得，得都唔得，不停咁樣得都係唔得，得都唔得啊。咁呢啲其實都好磨人嘅呢啲咁嘅動作。咁啊，直至到咧，咁啊又嗱，今個禮拜又唔同啦，嚇又唔同啦，咩事呢？咁啊，其實當我正在諗住準備籌備第三同埋第四套戲嘅時候咧，咁就亦都再生多一個劇目出嚟，就是、關於我即係殯儀業上面嘅嘢啦。咁冇理由唔拍自己行業嘅嘢啦，係咪先？因為成本低，係啦，我諗住玩全新人添嗰套殯儀戲。咁好啦，咁即係都有啲劇目擺咗出嚟啦。咁去翻去磨合啦。啊，即係其實。去到最尾其實都係有感情嘅，咁所以我尋晚其實做咗個直播，係啦，咁就即係叫做係嘗試下力挽狂瀾啦，睇下可唔可以用我自己嘅能力去令到嚟緊呢兩個禮拜，呢個禮拜有兩場嘅，禮拜六、禮拜日，係啦，咁就係下個禮拜六、禮拜十八、十九號，咁先講啦，十八號咧就會喺呢一個叫做係銅鑼灣嘅Cinema City。即係以前嘅翡翠明珠嗰度嗰個戲院咧，係啦，阿伯明哥嗰個戲院咧，咁就係會有一場3:50下午嘅磨合嘅優先場。咁另外咧，禮拜日即係再後一日咧，就8月19號就下晝6:00咧，就會喺呢個尖沙咀 I Square 嘅 UA， 咁我哋亦都會有另一場嘅優先場，係啦。咁點解會無端會有呢兩場呢？咁其實就不得而知啦，唔知點解會人哋生到呢兩場出嚟，但係就搞唔掂咁樣啦。咁我哋唔好理人哋啦。咁即係我都唔想睇住佢死嘅。 冇錯。 咁我就即係叫做係再投放翻落去啦、那個感情。咁而我投放翻落去咧，我係冇諗住係攞得到啲咩回報嘅。咁但係有關方面咧，亦都對我表示一個叫做係答謝咁樣啦。 係啦。 咁就話啊，如果你係搞得掂呢兩場，咁你以你仁哥個諗法，應該我哋再嚟緊係做係點做咧？咁樣嗰樣，其實嗰時未買嘅，係啦，我都冇乜，即係我都唔知個信心係點嘅，因為好明顯呢兩嚿係屎嚟㗎啦。即係你講緊係下個禮拜六日喎，你講緊你我接受到呢件事係講緊琴日凌晨喎，係嘛？即係你送俾人免費都有難度啦，何況係要俾錢係嘛 ？OK， 咁你有好多個問題要解決。OK， 咁我就，但係我就冇用啲咩銷售技巧啦，就真真正正將成件事講俾大家聽，係啦。咁再加上即係自己係好唔舒服啦，聽我把聲都聞曬啦已經。 紙巾侍候啦，係嘛？咁啊，係啦，咁啊，即係尋日翻到去我都感冒咗噶啦，其實都咳到爽，瞓唔到覺。咁跟住都要做一個直播，咁喂托賴啊，我一做關於無合或者關於狗狗呢啲就都好多人睇，咁嘣一聲咧，我凌晨都好啦。咁我又都見到百幾人在線咁樣睇住，咁跟住而家出咗嚟重播，梗係唔止啦，嗰條數都有成百九千人咁樣。哇！咁跟住我一個朝頭早，直至到下晝，直至到頭先為止，我已經根本上兩日全紅咁滯噶啦。我都俾個 Boucher 睇過，係 啊， 嗰個頭先嗰個畫位嘅 畫位嗰個版面啊， 係啦。咁當然咧，繼續接受大家嘅繼續睇啊，因為仲有少量嘅飛嘅。但又唔使搶噶啦，依家百成九成九成半賣曬噶啦，已經係。咁我哋想講咧，今次我哋用咗細軟嘅，咩叫細軟呢？第一行都唔會辛苦嘅， 咁犀利。 嗯，因為我哋呢套戲係用 handheld 嘅，咁會暈嘅。如果太大熒幕，所以特登揀個細軟。所以高 Sir 頭先話：，我唔好整翻頭四行咯，其實唔緊要噶，一樣。點解我剩翻喺度啫？因為特登係編好曬佢哋喺後面，咁前面可能俾翻我哋自己演員作，其實前面嘅視覺效果仲好嘅，因為個熒幕唔係好大嘅咋，我諗就係呢度咁大嘅啫，係啦，咁但係好舒服咯，會睇得，係啦，呢個係我哋之前做落機場嘅經驗得知嘅，係啦，咁好啦，咁啊，喂，咁佢有關方面俾翻個我回覆就係話，阿仁哥，咁你之後你覺得點樣嘅最好咧？咁我話咁啦，同戲院傾啦。如果今次我哋即係有啲嗱，記住我哋係散客嚟嘅喎，我哋唔係包場喎，包場就出貓嘅啦。 係啊， 咩叫出貓呢？即係我揾個好 friend 嘅，你好有錢嘅，我不成場包曬佢，就唔係外間人嚟買飛嘅，咁你就奸嘅啦呢件事。我要證明俾佢哋睇，我哋係真係有我哋嘅擁趸嘅， 亦都有市場嘅。 係啦，所以我就同佢哋講，我唔想出貓，你哋各自嚟買飛啦。OK， 好啦，咁啊，結果反應相當好啦。咁我亦都冇任何朋友，冇任何僆仔幫我嘅，我一個人一撒腳，係啦，逐個招待，逐個傾偈講心事，係啦。咁即我即係每一個都係我自己親手教嘅。咁好啦，真係做得幾好啦。嗰件事亦都尋晚即係成晚冇瞓，我到六點幾先合一合。咁啊，搞掂曬，頭先真係埋一埋，哇！一片紅海，好開心啦～咁跟住有關單位就問我啦，咁你諗住點做啊？你好服我咯喎，嗱，咁你問我，我好簡單嘅啫，咁你咪上即係如果我呢兩場得嘅，咁你咪俾我上一個禮拜咯，睇下我得唔得咯，係咪？咁啊，即係結果我係得啦。咁而家如無意外咧，傾緊係啦，應該都係應該都係一個大院線肯俾我上一個禮拜嘅。可能一至兩個院，亦都可能集中一個院，係啦，因為始終人哋即係都又完全冇曬信心，到你慢慢有少少信心，呢、這個我主要覺得要問牙嘅。咁估問論點都好，其實我哋個去金像獎嘅門檻已經到咗噶啦，因為一個禮拜已經可以去嘅。如果我爆場，跟住再加場。再型啲嗰件事， 再型啲， 係啦， 咁咪希望各位支持啊！ 嗱，最型係乜嘢咧？最型係我冇團隊嘅啦，而家 係啊， 我係一個人去做曬所有宣傳啊，做曬所有即係統籌嘅嘢，係啦，冇組織嘅，因為全部個所謂嘅班底都係我啲人嚟㗎啦，係嘛？就佢行咗邊度都係我穿班嚟㗎啦，係咪？咁我都講句嘢，咁所以變咗。即係嗱，套戲啲影評亦都出咗嚟啦。 嚇、啊，幾好啊！全部影評 幾好啊！ 嚇、啊，都係正面嘅講法嘅。 就算話我哋可能即係知道我哋內容嘅密不足唔夠啊嗰樣，佢哋都當我哋嗰啲係風格嚟㗎啦。其實同埋個意義係蓋過曬一切。 佢哋成日根本就唔夠錢啊嘛，唔係風格係咪？ 係啦，唔好理佢啊！阿導演話係風格嚟㗎嘛，冇風格咯，係咪先 ？OK 嘅，我覺得係好睇過好多港產片嘅。 咁啊係啊， 呢個係真嘅。你起碼有內容啦，大佬。 仲有幾個？那個賣點啊，劉以達那個場戲感動了很多人咯，即 係我哋都唔特別講劇情啦，總之而家好簡單，咁就即係交代翻俾你哋知道啦，咁啊，同埋咧就我哋咧，即係可能真係整定嘅，我哋係如無意外係九月尾上嘅。咁而家同戲院傾緊，應該最好係九月尾啦。嗱，點解九月尾啦？我而家仲有一個月時間。我就真係發功啦，係啦，睇下點樣捽定佢，點樣捽行佢。咁啊，跟住喂，我又聽聞，即係你個師傅喺九月嚟喎，咁樣 嚟香港。 嗱，我希望咧就真係有機會咧，可以請到馬來西亞嗰位鄭師傅咧嚟睇我呢部戲。 OK， 等下同我指兩嘢，等佢可以唔知指邊度啊套戲啊，知個熒幕啊可能咁啊，令到套戲咧就真係喺香港創造到個奇蹟出嚟，其實係有機會得嘅。 嗯， 啊，我相信你見到好多呢啲啦，我哋唔係網絡電影，唔係網片，唔係微電影，我哋真係大電影嚟嘅。OK， 咁啊好啦，拭目以待。咁啊好啦，翻翻嚟啦。咁我哋依家大概仲有十五分鐘第一 part 嘅時間。 咁我哋飲都仲飲。 好啦，飲冇問題嘅，飲嘢。 呢個飲嘢冇問題啊。 咁我哋而家咧就開始正式入主題啦。 嗯。 咁主題咧就係講緊，因為咧阿高 Sir， 你講一講點解要今次會去馬來西亞嘅咧？ 嗱，今日呢次去馬來西亞咧，就因為咧馬來西亞就要想話起一間靈山宮嘅廟，咁一間廟。師傅嗰陣時，鄭師傅同我哋講嗰時咧，係地都冇嘅，乜都冇嘅，係得全部都係草嘅啫。咁連買地嘅錢都冇嘅。咁鄭師傅同我哋講，可唔可以喺香港同埋馬來西亞同步籌一啲錢去買笪地？ 但開咗幾耐啊？阿師傅嗰個靈山宮嗰個， 佢就開咗好多年嘅啦。但係我哋喺咗香港嘅， 因為突然間會有個念頭想起廟咧。 嗱，因為最主要一樣咧，就阿鄭師傅喺幾年之前。嚟香港傳教， 嗱我哋先解釋少少先啦。嗱，鄭師傅原名叫鄭木順師傅， 冇錯， 係一個即係叫做 馬來西亞嘅法科師傅， 馬來西亞嘅好出名嘅法科師傅啦。咁亦都做咗嗰一行好多年啦， 冇錯啦。 咁啊一直咧都係以一個叫做係幫人為主嘅 養命 嘅，唔係下下講呢啲嘅，唔講呢啲嘅，係啦。咁所以令到佢好多人越嚟越多追隨佢啦，五湖四海啦。來自不同的地方其中包括香港啦，其中包括呢條友啦， 就係咁咯。 去咗之後咧，咁就好多人再認識啊鄭師傅啦。咁鄭師傅係扎根喺馬來西亞嘅老奶，係啦，老奶嘅 靈山宮。 靈山宮，因為靈山宮呢個名咧，你上網 search 好多間，好多間分店。 係啊， 咁但係問題係你要認明嘛。我哋唔好話邊個係正貨，我哋唔好咁樣啊！我哋總之講係，而家佢哋係屬老奶嘅靈山宮， 即係 老奶只有一間靈山宮嘅啫，就係佢哋嗰間啦。咁而家鄭師傅咧就希望咗咁多年啦，想真係做一個廟， 係啦， 做一個廟個原因係點解啊？ 你一個廟裏邊咧，就我嚟幫翻佢哋馬來西亞啲人咧，馬來西亞人啲馬拉人啦，我哋啲華僑咧。唔好意思啊，咁咧就如果佢哋係撞咗邪、中咗槓、中咩，係咪要去解啊？咁邊個同佢解啊？出邊啲師傅良壽啊不齊啦，係咪？咁同埋有啲咧就係淺行先嘅，咁我哋師傅咧就諗住乜嘢都唔好講咩啦，你有事入到嚟裝香求過我哋，我哋就幫你，唔好講錢，係有事又冇事啫，有事就幫。 因為我都見到佢真係手風利是。 系啊， 即系你中意做咩都得噶。 系啊，隨心嚟事一封。 你夠姜涉封財神落去，佢都俾你過噶啦。你夠姜就得啦。OK， 咁佢依家起呢個廟嗰個用途係點樣？ 嗱，用途咧又點咧？起咗個神壇，咁我哋嘅師傅咧，仲想話喺個廟裏邊咧有幾間十零間房咧，就俾我哋啲徒弟喺咗四五湖四海啦，嚟到我哋呢度住，俾佢哋清修。打下坐咁樣，住一個禮拜咁啦。 嗱，其實簡單啲講啦，因為而家其實佢嗰度咧好大幅地，咁有一個叫好似平房咁嘅地方啦。咁佢嘅神壇主要喺個平房入邊嘅，一啲唔同嘅神位都喺一個平房入邊。咁亦都有可能有一至兩間房啊，或者有個後廳、有個偏廳咁樣，可能休息一下，啲房俾人哋住一下。但係地方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可能都已經開始唔夠啦。係嘛？ 冇錯， 因為佢徒弟越嚟越多啦，徒弟徒孫越嚟越多啦，咁可能有好多人要嚟修練啊，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即係賴咗嘢賴到好大鑊嗰啲人要真係留喺度啊，咁你都要需要有好多地方去俾佢哋休息啊，或者係即係安置佢哋啦。咁越嚟越多人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哋都開始諗緊啊，我哋咁大幅地，咁可能就真係會係不如起一啲嘢出嚟啦。咁起乜嘢咧？咁你呢啲梗係起個廟啦，最開始呢件事先啦。咁頭先阿高 Sir 都有講過啦，個廟裏面其實佢只係將個平房裏面啲嘢，即係再靚仔啲、 新年咁出嚟， 靚仔啲係啦，再擺好啲係啦，有規模啲。咁佢哋個原意係咁樣嘅。咁至於發展到呢個廟之後啦，我都聽你講，好似仲有其他佢哋想做嘅嘢會發展落去喎。 係啊，咁我哋想話起埋個老人院或者孤兒院咧喺嗰度咯，咁就 看看我們的財力收到多少就起多少咯。那我們沒理由一次過就起到那麼多，根本就沒那麼多錢。現在聽我師傅說還差400萬馬子，即是800萬港幣左右，咁就 起埋後邊嗰啲啦， 就起埋曬後邊啦。咁咧就會有埋嗰個安老嘅服務啊，即係啲老人家或者係孤兒院照顧啲孤兒。咁要等師傅睇下最後落實收到幾多錢，可以點樣發展，就由師傅去決定啦。 係啦，咁就其實咧，就而家咧，其實我好欣賞高 Sir 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雖然大家聽過，有時聽佢講嘢，哇，好吹水喎！你話叔吹得好緊要喎。咁但係但我自己咧，我有個深嘅體會嘅。但係佢有陣時，佢能夠做到一個即係叫牽動嘅作用啊。即係佢嘅説話，佢未必能夠打動你，係啦。但係有時仲令你好老鹹添嘅。咁但係問題係呢個人咧，佢係鍥而好鍥而不捨嘅，同埋咧佢係真係你嬲你唔會嬲得佢落嘅。即係佢呢啲嘢咧，係有一個人嘅特質嚟嘅，佢唔會令到你哇好厭啊，好煩啊，唔會嘅。你會覺得你即係你認識佢咧，係一個生活上面有一點點嘅叫做係即係 黐嘢咩？ 係一唔係污點，我諗一點點嘅即係叫得意嘅嘢啦，係啦，即係喺我立場都係嘅。咁咁所以我有時佢講咧，我都係啊，你講你講咧 ，OK， 我即係我會聽嘢嚟吸收嘅 ，OK， 好啦，咁啊喺我最唔開心嘅時候咧，咁呢條友咧同我講，喂，適逢嗰邊又有間廟起喎，咁樣大家都知道，咁我撈笨兒嘅，我都知廟呢啲嘢功德有幾大啦，一世人都未必遇到一間起嘅廟，係啦，咁你過到去咁啊，仁哥喂，不如一齊過去啦，散下心啦，同師傅傾幾句啦，咁樣即係你冇理乜嘢。即係你純粹真係可能真係當行個圈都好，都有個伴同你傾下偈，即係唔好話一定要得到啲乜嘢。咁啊話預備咗個鏟啊，俾你鏟泥啊，點點點啊，跟住好啦，咁跟住去到啦，咁跟住其實咧，比我想象中咧係豐富啲嘅嗰樣嘢，同埋有一啲如果我冇去咧，就有啲嘢喺我腦裡面嘅思維啊，或者係依家大家見到嘅嘢咧，就茅塞。冇遁開到嘅啦， 冇遁開，而家遁開咗， 而家遁開咗啦。OK， 好啦，咁啊，先講今次咧，我哋一行咧就四廿幾人， 係啊，四廿幾人啊， 四廿幾，咁高位肥瘦啊， 男女老幼都 古靈精怪啊，全部齊曬嘅啦。咁當中啊 ，Ruby 咧，咁就係佢係咪 Ruby？ 係啊 ，Ruby 咧係其中一位，一位叫做係本身係善信。本身是離善信，跟住又 應該本身是求助人，求助人變善信，善信變咗朋友，朋友變咗參拜，參拜變咗 名帳。咪住，你唔好咁快開股住先得㗎。哎呀，真係落啲伏線啊嘛，係咪？ 有伏線。 咁咧，首先咧就其實咧，我都有聽喺高 Sir 個口中聽到佢啲嘢嘅咁樣。咁嗱，我哋唔好講得太多人嘅嘢，我哋要 focus 喺你嗰、那個。case 裏邊咧，因為其實點解咧 ？Ruby 咧，我同佢講話啊，上嚟節目講下你哋啲嘢啦。因為其實佢而家有一個，佢之前都未必有呢個責任，佢而家有呢個責任啦。因為佢而家個身份唔同咗，個責任係乜嘢咧？嗱，我講真，我就唔係太熟，真係佢哋嘅門派。但係問題係，所有嘅門派我諗都係維繫住一樣嘢，就係叫弘揚。咩叫弘揚呢？令到更加多人認識嗱，弘揚佛法聽過啦， 冇錯啦， 即係你要弘揚嗰樣嘢係自己嘅己任嚟嘅。嗱，高 Sir 絕對做到嘅，有佢一條友弘揚到好多人，連我都弘揚埋嘅。OK， 係啦，咁所以佢係做到一啲叫做係渲染性嘅嘢出嚟啦。咁其實阿 Ruby 佢，我同佢講完兩句，其實我哋呢啲好形容，我哋兩句到尾嘅啦。嗱，唔緊要，你有個責任咪弘揚一下咯。即係歌，即係唔係話要真係掛個，即係拆佢鞋啊？你講其實好簡單，你自己個歷程會有變動，你將自己嗰樣嘢同人哋 share， 咁已經 OK 嘅啦，係啦。咁唔使講得太多，即係好啦。咁我都想嗱，你自己講咧，不如由開頭點樣認識高 Sir， 直至到嗰個歷程分幾個級別，直至到去到而家，哇！呢個真係～無敵的身份啦，個歷程究竟是你自己啊，或身邊經過了幾多嘅人的壓力啊，幾多因為實會有的嘛， 好多啲。 你聽完之後，喂，我梗係信你啦。但係問題係我隔離嗰個同我講，妖呃人的咁樣，你呢個人係會承受緊壓力的嘛 ？OK， 當你去的時候，呢個人會扯住你的嘛，或者呢個人同你一齊去的時候，佢會秒嘴的嘛，即係會有很多呢啲唔同的嘢。OK， 咁我想你可能由自己領嘢嘅經過或者識佢嘅經過開始講下你嗰啲嘢。 由你識我嗰時候，點解你揾到我先啊？我同你九唔搭八啫嘛，你又唔係我 Facebook 啲 friend， 咁點解揾到我咧？ 點解揾 講咩唔聽啦。 首先你發生咩事先？ 係啊， 首先就係、是、 唔使對嘅啦， 唔使啊， 收到嘅。 咁 首先咧就係、是、有屋企咁樣幾次瞓覺，咁就有嘢喺張牀度踩，由你個牀尾踩到去到枕頭。咁你知道枕頭呢係軟淋淋噶嘛？你一壓落去，其實會凹咗落去噶嘛？咁你個皮膚會感覺到。咁足之去到第三次嘅時候，咁你開始個驚，因為我啱啱熄完燈就諗住係瞓覺。咁其實你個意識係未瞓到覺嘅。咁跟住你就驚啦，咁即起身又開翻燈，佢又唔踩啦。咁、就即係直至到天光啦。咁跟住 有冇發下脾氣咁樣啊？你踩過未啊？ 第三次嘅時候。然后就会喺个心入边，唔好再沟啦，闹佢啦，真系用粗口咁样闹佢啦，听啲人咁讲，咁啊，咁啊真系冇啦，冇再踩啦。咁头两次咧就系、是、啊，以为自己即系翻工压力大啊，啲手脚抽筋啦，就唔好疑神疑鬼咁样嘅。咁跟住之后咧，就有一次即系冇怀疑嘅，唔信呢啲嘢噶，咁就冇怀疑，咁我就睇 YouTube 煲剧嘅，唔知碌下碌下，有啲人话啊，又话乜乜师傅咁啊，睇到高 Sir 嗰啲。咁佢就話啊啲狗仔咧就過身之後咧就唔可以擺喺屋企嘅，即係去供奉佢啦。咁個個都唔同。咁啊，咁我就因為我屋企即係老公屋企之前咧就會只狗仔就過身啦。咁跟住咧就擺咗屋企啦。咁我就諗緊，係咪啲狗仔踩我張牀玩咧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啦。我就再去 Facebook 睇下，高 Sir 係咪呃人嗰啲啊？因為太多師傅咁啊，search 下先咁樣啦。咁啊， 一睇之下咧， 係啦，一睇之下，唔知佢係咪呃人？跟住啦，啊問佢，我就同佢講呢啲，佢就話你嚟彈啦。咁其實咧，去到即係荃灣個壇咧，其實咁你正常我自己睇過見嗰啲就係好多都係一間間嗰啲廟啊，成嗰啲。咁佢又上到去嗰個工業大廈，咁你個心都會驚噶嘛？ 係啦。 萬子， 你間嘢傳銷嚟嘅 喎，唔係咁你去到嘅時候，其實咁跟住個心，咁我就即係佢成日都講施工，但其實當其實我都唔知裏邊有幾多個神或者係一啲咩嘅神，咁我都係誠心求，即係求佢幫我啦，施工我真係好驚啊，屋企有呢啲嘢，嗱我而家嚟㗎啦嚇，咁咁入到去啦，咁就好順利咁裝咗香。咁一講，原來係屋企即係問呢問路好多嘢啦。屋企裏面有好多嘅神像，嗰啲福祿壽啊，各樣嘢嗰啲匿咗嗰啲，唔係佢本身真正嘅神。咁因為只不過係 買翻嚟嘅， 喺路邊執嘅，即係以前嗰啲即係長輩啊， 知啊，見到街邊一堆擺 咁靚，咪執去擺咯，係咯， 係啦，就擺翻你屋企。 長輩攞翻嚟， 長輩嗰啲嚇，長輩嗰啲即係以前擺靚咁啊，即係積積埋埋啦。原來唔係真正嘅神喺裏邊，有啲阿飄喺裏邊。咁你咁跟住之後啊，幫我清啦，清曬啲嘢啦。咁咪原來今晚翻到屋企啊，咁樣即係同老公去講下啦。佢又唔信喎。 唔係咁，你自己其實喺呢個譬如有鬼嘅情況之下，你成日發生啲咩事咧？除咗有嘢踩之外， 好負能量㗎，個人即係你諗即係你會係望到啲嘢啊！你嗰啲眼你補下點樣講？啲眼角會好中意顯示俾你睇啊，俾你感覺到佢嘅存在。 即係因為眼角尾咧，就掉咗啲黑影過，同埋有啲上日嗰陣時，可能唔開心，上日想死，想死， 冇想死， 冇想死啊！咁咪真係即刻喊 咁樣咯，係啊， 所以成日喊。咁你同老公嗰個感情嗰陣時點啊？成日都鬧交嘅， 鬧冇鬧交，直頭係冇講嘢噶啦，即係去到冷靜期噶啦， 哦，即係已經係冷戰 啦，係啦，係啦，即係成家嘈屋閉咯，即係我又已經從到 即係未好過嘅， 係未好過嘅一直，咁佢跟住佢又去。 嗰啲唔係叫 V，其實一直 嗱嗰啲嘢唔係叫 V， 唔 因為話點樣講，佢老公咧就係做日本店嗰啲廚房嗰啲啊，切魚生嗰啲嘅，咁佢哋收咗工咧就係收到夜晚十點零鐘就收工噶啦，咁佢通常咧同埋嗰啲同事啊就去落酒吧飲酒，咁飲到啡啊啡啊咁啊，即係鴨仔咁翻屋企啦，咁日日如是，咁佢屋企又成日嘈交啦，夜晚瞓覺瞓唔著，又俾嗰啲咁嘅靈體踩啦。跟住佢話搞到自己都崩潰啦。 好啦，咁我哋咧跟住就再落去咧跳一跳先。咁咧去到呢、這個嗱，你發現到有啲問題啦，睇到 YouTube 見到高 Sir 啦，咁你揾到佢啦，你揾到佢之後，跟住就上神壇啦，上神壇跟住就作法啦，照同你。咁佢就話嗰邊啲師傅就話你嗰啲石像係有嗰啲嘢啦，咁樣 冇錯 啦。咁跟住就點處理啊？ 跟住就幫我清曬啦，個人咧清完嗰一刻係 喺嗰度幫你清， 喺嗰度即場幫我清。清完之後咧，個人咧係 哇唞到氣啊，舒服啊嗰啖氣，即係行出門口咧係哇好舒服，即係冇一啲壓住個 feel 個 feeling， 我唔知點同你講，壓住你嘅。咁跟住咧，仲諗住嘔下嘔下，因為佢俾咗啲符水即場咁啊，先俾我飲。我咧一路行下行。已經要嘔噶啦，咁跟住之後咧，落到去樓下啦，呢個係我講我自己一個人上去嘅，就落到樓下啦，嘔咗啲氣出嚟啊，即係未去，因為冇食到係嘔啲氣出嚟。咁跟住之後隔咗我諗一段日子到啦，咁我就開始同我老公講埋，誒我咧去，你覺唔覺得我開心咗？我開始肯同佢講嘢啦。即係喺之前冷靜期咁，係咪啦？ 係啦， 即係 直頭。但係你老公唔使搞咩？你老公同你一齊， 我做好咗，我先去同佢講。你覺唔覺得我而家 咁？但 係 佢都仲 係 負能量喎，佢未得。 佢話疑神疑鬼，個心裏邊。 我佢真係揾交嗌， 係 啦。咁因為揾交嗌，即係仲係鬼上身。 唔係佢唔信啊嘛，嗰時 唔信啦。跟住之後我就即係氹下軟嘅硬嘅都逼佢上去佢嗰度。我覺得佢好唔對路，因為我清完我個人咧，行埋去嗰度咧。啲負能量嗰啲磁場咧，我覺得好唔舒服啊！即係我清晒，我覺得我好舒服。跟住我有時埋佢身咧，係你成個人好污，即係嗰啲咩啊？嗰啲雲，即係望到佢唔穩精神啊！ 係 啦，我睇唔到啊，但係即係見到佢咧就又好穩陣，但係你好想叫佢上去嘅咁樣啦。咁啊氹到佢上去啦。咁我已經喺屋企搭車去到阿個壇嘅樓下，已經同佢講話，你要誠心即係叫師公幫你啊咁樣啦。其實咧，我心知肚明，其實佢疑神疑鬼，即係唔信嘅，一半半嘅，即係諗住睇下我搞乜啦咁樣。跟住佢上到去上邊啦，我入到去，咁我上一次見過啲師兄咁樣幫我啊嘛，咁我咪諗住同佢哈嗨啦咁樣，即係打招呼。咁點知幾個啲師傅又望住我後邊個老公，我心諗咁啊大鑊啦！咁跟住咧就幫佢 check 啦，即係又有降頭啊，屋企有佛牌喎，所以佢中咗降頭啊，各樣嘢嗰啲即係阿飄好多嘢黐埋佢。咁咧，所以咧佢亦都令到佢成日即係收工啊，出去飲酒都唔想翻到屋企。咁啊，即係 keep 住即係儲好多嗰啲阿飄喺度啦。咁跟住之後就加草幣，成個屋咧都係好多啊負能量阿飄喺度，就即係唔開心咯，係啦。 咁跟住同佢搞完之後咩反應？ 搞完之後咧。就走完之後就好開心啊！落樓下啦，咁啊去食咗符水。咁嗰晚咧就朋友生日，咁跟住咧就打埋邊爐，跟住食埋牛肉，跟住今日飲埋酒佢啦，跟住啦。咁啊，你整完之後好地地兩個人落到去公園，即係好開心噶。跟住係咁啦，到夜晚去到屋企樓下就開始就即係 發癲啊！ 發癲咯～不是一般的酒醉，即是望住空氣講嘢咁樣各樣嘢啦。咁跟住我又嚟一攬打俾阿高 Sir 啦。咁阿高 Sir 話：你搞咩嚟？我話冇啊，咪去完嗰度好開心，咪食餐飯咯，同啲朋友慶祝下。我話打邊爐咯，我係咪食牛肉？係啊，啊你死啦！啊飲下酒啊，我係啊，啊仲大鑊啦！我話係啊，好大鑊啊！而家點算？哇，人都唔見埋，走埋添啊！發癲發 發癲走咯，佢老 走啊，走咗係。 因為喺咗我壇上面飲咗啲符咧，符水咧，其實就會24小時裏邊咧就唔好食牛肉同埋唔好飲酒嘅，因為一食咗啲符咧，將佢裏邊啲嘢清出嚟啊嘛！你一飲咗酒， 飲咗啲符水，其實有乜嘢唔做得咧？不如同大家講下啲冷知識。 其實咧就 要講下呢個 有咩唔做得嘅？喺廿四小時裏邊咧，最好就唔好食牛肉同埋飲酒啦，因為我哋啲符係一個電波嚟嘅啫，咁你啲電波入咗你裏邊，你一食牛肉同埋嗰個酒就會將個電波咧撞到亂曬龍噶啦。 淨係呢兩樣嘢啫。 係得，同埋夜晚唔好做嘢啦，唔好曳嗰啲嘢啦。 好， 嗱過咗嗰段時間，你做乜都得。 哦，咁樣。 好啦，咁佢老公咧就食埋啲咁嘅 A 四和牛啊，啲乜乜乜啊，食埋一大堆，咁就瞓啦。所以一翻到去嗰個屋企門口，跟住就癲啦。那晚都冇翻屋企係咪啊？掉低啲嘢， 掉低啲嘢。但係咧，我打咗好多電話俾佢，咁咧佢就話：啊，我唔翻你啦，我點點點點啊，即係唔知佢講乜啦。咁轉個頭又可以打電話嚟，啊，我翻緊嚟㗎啦。咁轉個頭，我唔翻你㗎啦，咁又打嚟，即係你好奇怪㗎嘛。咁佢發癲嘅時候，佢對住空氣咁鬧，即係講啊，即係我喺屋企咁樣，我企喺佢隔離，但係佢就對住側邊咁。 佢平時冇咁樣。 冇嘅，平時飲醉酒一劈嘢咁就喺 度啦。係啦。我位老公如果突然間想翻屋企咧。可以試下你個方法。 好恐怖啊！ 係啦，使唔使喺佢講故先啊？唔使咪可以直講。 要㗎要㗎要㗎！哇！你唔講我突然間聽到我迷曬啊嘛！下一 part 翻嚟再講。 好長篇。